想的出路，太平越谈世事不说爱，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，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。 想你啊。